中国新闻网消息，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社会化项目办公室13号正式揭牌。北京市温暖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签约，将培育一批以服务职工等为核心的公益品牌项目。针对具体的合作内容，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秘书长郭建强说，将培育实施不少于3个社会化品牌项目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59岁的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停业了，原有的电报业务等将迁至北京长途电话大楼。作为曾经的全国电报通信总枢纽，电报大楼的衰落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，也引发舆论热议。坐落于长安街上的北京电报大楼，1956年动工兴建，1958年竣工，是中国第一座新式电报大楼。长话大楼于1976年竣工投产，服务于北京民众拨打长途电话等，在中国通信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一童年是主

手，别无所求。 Oh,